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李雷。 海淀区的最北部上庄镇罗家坟村，现在村里的呢有将近100来户，有200多人，有耕地面积有300多亩，政策现在比较好啊，一般的都是什么呀，上班的给补贴啊，什么都是公益性岗位啊，哎，所以村民就业咱们呢能达到95%。 向我们介绍海淀区罗家坟村的简单状况的是罗家坟村的书记郑彦明。海淀区上庄镇罗家坟村，提起这个名字，很多朋友可能并不熟悉，即便是家住在上庄镇，也未必能够知晓罗家坟村的具体情况。也正是因为这样，罗家坟村呢才能够闷起头来干大事儿，把这个面积并不算大、人口也并不算多的村庄弄得是有声有色，被人称为世外桃源般的村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讲这世外桃源般的村庄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那时候您99年，这刚当上生产队队长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村什么样？ 村里的我跟破烂吃糊的，就是乱七八糟，倒没倒自来水能按时间给，而且村就是高处还接不上水。 刚开始自来水怎么就是到外面接？ 不接，到外边接，就是说就是中午给你一段，晚上给你一段。 哦， 啊，给一段呢，你远处接不着，近处了还没水，就是水稀溜稀溜了。这么着，咱回来再把这个问题解，因为这夏天的热，最起码洗衣裳、洗澡啊，这水必须得重新改造。改造完了以后，咱们就是花点钱的，就是说那是花个28000多块钱就行了。 嗯， 哎，钱特别少。这么着，咱们自来水呢，跟村里的街道呢，整个整理这块儿呢，为什么呀？都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而且什么也没有正经街道。哎，这么着，咱们成立村委会，完了以后，咱们就开村民代表会，那阵儿七个代表以后了，咱们一看呢，这个力度不成，啊，我就到04年，我就给改了， 嗯， 改就是说一户户代表，啊，你每户出一个代表了。所以这样呢，咱们就是也挺穷的，生产队一分钱积累没有，全凭上边儿。哎，乱七八糟，这是租金，这是租金呢，一年一光当，就是给那个咱们村委会呢，就是什么呀，发放福利了。那阵给的福利也少，有04、03年，后来我把这弄一个搅拌厂，占了我60亩耕地。 嗯， 60亩耕地以后呢，那是没人敢动。这60亩耕地呢，一年租金呢，每年就是3000块钱，这60亩呢就是18万。这18万的收入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就当时 对当年来说， 当年来说，这么着缓弄的，这么村一点点积累，买药厂，租了药厂。 那以前那村民们，比如说洗澡啊、做饭啊、用水啊， 说实在不好听的，你说家里洗澡吧，没有水上不去，太阳能都上不去，得搁家家得安一小泵， 水压不够呗。 哎，水来了以后，拿这小泵往上从自来水往上抽，是这么回事。后来那年我改了以后从那个沙路北边又改道水，改道水从那井里头，就是安一个压力罐，完了给它6、7个压力，整个呲呲的，就是大伙的水就黑边过。这00几年正好咱们03年就修这沙洋路，修这沙洋路以后呢，就占咱们的10亩地，这么着呢，给了点1亩地10多万块钱，咱们的收入可能是那阵200-300万，就垫着往里花，一直花到现在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年年的咱们上边政策地有补偿啊，所以咱们工业实业的乱七八糟发展啊，咱们生产队不管搞什么建设呀，跟这里需要点钱，我投点资助的呀，咱们就节省点钱。 就让他给老百姓积累点福利， 嗯， 啊，这样的一点点的福利加大点。 通过数年的努力，罗家坟村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生活条件改善了之后，郑书记想的就是如何把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提升上去。环境要美，空气要清新。之前咱们北京农村到了冬天呢，都得烧煤取暖，现在啊，全都煤改电了。一谈起煤改电，郑书记说那可真是一项大工程啊。 所以现在老百姓呢，基本上呢，就是也知足。为什么知足啊？最起码道路也好走了，咱们村里也利落了，村里想给粉刷呀，哎，各种整个街道，整个的重新铺漆弄的，整个的健身器材，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服务什么的，放映厅啊，什么咱们洗澡的呀，澡堂子的，全都是公益事业的，完了区咱们区政府花钱， 嗯， 哎，给咱们弄，弄完了以后，咱们大伙儿给大伙儿搞福利吧，就是。 电的问题呢，能做到一家一户一个电表吗？ 啊，现在就是电的问题，就是什么呀？我们村现在通过煤改电啊，咱们跟这个区供电局、全部供电局改电以后，咱们是。咱们海淀区的是一个煤改电的试点， 哦哦， 04年开始做， 哦，04年就煤改电了， 04年开始做，05年使用， 嗯， 06年、17年这个时候，咱们原来改的是什么呀？蓄热式的电暖气，蓄热式电暖气的每家7组，按150平米给的，按150平米给的以后呢，它就是什么呀？我要求的是开会的时候跟供电局这几个部门商量，就是什么呀？第一，咱们老百姓盖房也不容易，咱们完全第一，你不要失火。是我老百姓的房，一盖房那不是小数字， 嗯， 一盖房的时候啊，起码得几十万进去， 嗯， 这老百姓这没有那么多钱， 嗯， 后来我们在镇政府协调会上，我就说这9000万绝对不够使， 哦， 那你着火是麻烦，着火你老百姓对不起老百姓， 嗯， 这绝对不成。你要想说没改电做咱们试点，我最起码的咱们得达到18个墙， 哦， 哎，你让咱们的换的电表，智能电表，现在一家一户智能电表， 嗯， 整个重新改造了。 嗯， 整个区政府就是跟上边政策，就是说拿出了1000多万， 嗯， 安电线杆子，安了6个大变压器。 哦， 哎，所以现在咱们就是说和不到20户使一个变压器，350个变压器。 哦哦， 所以这样电随便使。这一个字呢，夜间到晚上8点到早上7点钟呢， 嗯， 是1毛钱一个字。 哦， 哎，所以这样就很省电。 那夏天每家都有空调，夏天那个 对对 都没问题， 这就带空调了。 哦，这就带空调了。 对，夏天就可以带空调了。 哦， 它又能制冷又能制热，而且今年又，去年咱们就咱们这窗户啊全都换了，这个保暖这块换了双层玻璃。 嗯， 哎， 嗯， 所以现在就是福利这方面， 嗯， 都没问题了。 郑业民书记对记者说，煤改电的工程从最开始动工到完工，仅仅花了1个月的时间。 区政府对咱这也肯定，为什么说咱们是9月底进厂，10月底完工，1个月我这没改电，这是最 快 的， 很快。 因为我那天我跟他们没改电，跟老百姓跟这个两委会就说了， 嗯， 咱们一场绿灯，黄灯不许开，全是绿灯， 全是绿灯。 哎，不管怎么说，到人家你就给我打井，4眼井， 嗯， 哎，你一眼井得打2天， 嗯， 安整个安装设备、跑管、挖沟那我的，这需用好些时间调试。 嗯， 所以咱们这100多户，咱们就说赶紧的，啊，这么要不冷了，你，啊，这么着弄完了以后，咱们先紧着什么呀？老人、小孩，80岁以上的、70多岁的老人，先给人上暖。 哦， 小孩刚生出来几个月的孩子，必须赶紧给人上。 嗯，对， 对， 天冷了， 哎，天冷了， 嗯， 所以这样咱们就干得特别快。 这是那些违章都拆了以后，这第一步完成了哈。 对， 那接下来还做一些什么？这个美化，这个 哎，美化村庄啊，就得， 嗯， 咱们说把街道得整理啊，卫生那个好， 嗯， 卫生高以后，咱就发桶啊，家家发卫生桶，你这加垃圾， 嗯， 我的村里有打扫卫生的，按时给收， 嗯， 哎，按时就是你给我到时候你给我倒出来，咱们就是。垃圾车就直接拉了，都搁你家门口，家里边儿都发了桶了， 嗯。那些花坛啊，花啊， 对， 都是什么时候弄的呀？ 咱们这去年开始做，去年后来考这条街挺秃的，后来镇里来人，后来说镇里给你9万块钱，你把这村里按那区政府钱那大花盆子， 嗯， 那做点花盆子养点花，我说成，这没弄完了也挺漂亮的。 那些花平时谁照顾呢？就浇水啊， 浇水完了，石得石头又找一村民，1月500块钱。我说你浇水，完了归置归置，又拔拔草， 嗯， 啊，他这整个管理一夏天，冬天一到没用了，这花都死了呢，就不开工作了，就过年春节再重新再养过，再来一批，再把重新再。 花的位置摆放当时是怎么想的？你刚才给我看照片上不是有一个像荷塘是那些荷花吗？ 对对对。 啊，平时的那个地方是干嘛的呀？ 就是遛弯的。 好。 奥拉文鹰可以休闲遛弯，因为特别到夏天，外边人来的特别多。 嗯， 因为什么小孩啊、老人呐、啊、什么照荷花的呀，跟咱们这照荷花的获得北京的第一等奖。 啊，是吗？ 哎，跟咱这照的荷花， 啊， 沙河的。 嗯， 啊，他老来，他早几岁就来了，配着荷花， 嗯、 你知道吗？ 嗯， 所以咱这块呢，就是什么呀，一直就是老保持什么呀，跟村民大伙儿小伙儿说， 嗯， 哎，第一咱们就是什么呀，家里的卫生，你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开始闹时候很难， 嗯， 往出倒垃圾桶啊，往这下水道倒的，就是脏垃圾什么屎啊、纸乱七八糟到这儿，咱们就得找人家， 嗯， 你干嘛不到你家客厅啊？你怎么知道当街？当街就不能干净了吗？是不是？村家门口发现出现这问题，咱们就直接找。哎，你有垃圾桶，你到垃圾桶里头，垃圾给你收走。 嗯， 你屎尿以后，你可以到你的厕所走下水。哎，你不能往街面倒。 嗯， 哎，所以就是管理这方面，就是咱们特别下辛苦。 啊，那现在村民们都自觉了？ 都自觉。现在街面基本上不是干净，晚上也没有车，白天就说停放车呢，都是什么呀？来亲戚啊， 嗯， 或者家里有什么事儿，我把车停在门口，这无所谓。 嗯， 因为咱们开会 就临时停呗。 哎，临时停。 嗯， 咱们开代表会的时候，咱说第一。给999120腾出绿色通道。我们如果你要前面黑进那出现了问题，车都跟那堵着，我再叫起你，两分钟把人的命就耽误。 对， 消防车过来进不来，五分钟这房着了，落了架，所以咱们必须把这个管理这样。 嗯，对，这是对，嗯， 所以这样老百姓都认可，一边弄停车场， 嗯， 换上线以后停车那儿。 通过煤改电，老百姓的家里变得更暖和了，成本也更低了，空气也更清洁了。在保障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外，郑书记还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的改善，老百姓的人均的居住面积呢也提高了，房子多了，自己家啊住不过来，于是呢很多房子成为了闲置房，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租出去。租房子的租金的确也是一部分收入，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郑书记也必须要关注。郑书记对记者说： 所以咱们村的就所有的闲房，家里又盖出这小房，家里院子大盖的房全租出去了，咱不反对租出去，这事儿是一个老百姓的收入，他不管你租出300啊200闲着也没用，你租出就是收入，他就花着方便，所以咱考虑还是这照顾，对不合理的呀，什么租户乱七八糟，咱们劝说呀，什么好好跟他说，你就别出事儿，咱们这完全是第一。每年这煤气中毒这块儿，因为它烧火、龙火做饭，煤气中毒这方面，每年咱们贴广告、贴牌儿、上家采访，完了给他们做那个什么责任书， 嗯， 哎，所有这东西都得给弄。 在罗家坟村有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主干道的两头呢都有一个大的牌坊，一进这个牌坊你就知道了，哎，我已经进到罗家坟村的范围之内了。现在啊，这条主干道那是干净利索，而且还铺着柏油。但郑书记跟记者说，在几年之前，这条路只有3米宽，而且污水横流。 原来这个马路啊，也就这么一黄线这么宽。 哦，那也就对，就那就3米。 嗯，对。 嗯， 这块呢，现在上下水污水整个全都跑进来，因为都重新做了，重新做。 那原来这儿就过车都会没法会车， 就没法过车，连自来水都压上了，不是？ 哦， 所以后来全拆了，不是？整个在五项工程时候就、 哦、那就工程够大的， 包括这都是臭水沟，这底下埋的地下管，全是做的地下管。 从最初的2-3米宽变成了现在的7米宽。郑书记对记者说，光拆违章建筑就拆了20000多平米。 哦，咱们拆违章建筑拆了将近20000平米，就在那小村儿。都是原来我这街道就是2-3米宽，全都站出来做买卖啊，涮羊肉的呀、啊、超市啊、 嗯、 租房的呀，都城牌都盖着、 哦、 哎呦，我全部给拆了。整个以后老百姓开始拆也不满意，我强拆的不满意的，因为他要补助钱。咱们说呢，你所有站出这地方呢，我们说这个所有大房50公分之内的，你这个50公分是什么呀？房地上的，在地上以外的房你全部算违章，全部拆了，甭客气。哎，从我们他从我们两委会啊开始，党员开始、 嗯、 全部都拆，哎、 哦、 一律不剩， 自个儿拆自个儿， 哎，自个儿拆，自个儿拆完了腾出来、 哦、 哎，公家修、 嗯、 修完了以后整个整有点几乎的挺难产的，就是老百姓就是说我要钱，我希望你占公家地方，公家没跟你要钱呢，你占了这么多年了，你做买卖你租房了，你挣了钱了、 嗯、 你给生产队了吗？ 所以基本上大面全都拆了。 就以前那条很宽敞的路是很窄的， 这三米宽，这都压在马路边上来了。这房 现在是有几米宽？ 现在七米多， 七米宽。 这边八九米，大轿子收来回能过。 那真是宽了不少。 整个全宽了不少。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这基础这设施这块老保持，就是我们开会分村民代表会。开村民代表会以后呢，我们就什么呀？定制度，村民自治，自治章程定。完了，完全是通过代表会，代表会通过以后，只要上了代表会的，我就依法执行，就执行了。 郑书记说呀，拆迁工作非常的困难，因为牵扯到家家户户咱们老百姓的利益，要挨家挨户做工作，这个工作做起来呀，甭提有多难了。 一牵扯到老百姓了，就是牵扯个人的利益的时候啊，他肯定了。老百姓你得通过跟他解释，认真的跟他解释以后，解释清楚了他算踏实了，要不然他根本就不踏实。他老说你左紧他。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大家都这样都干净多好，是不是啊？你看， 随着村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有一些之前没有出现的问题也出现了，比如说居民停车的问题。以前呢，老百姓兜里没钱买不起车，现在家家户户都有钱了，私家车呢也成为了出行的必备的工具。但是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在村子里并没有一个固定停车的地方，于是啊，车停的到处都是，而且还发生过一些车内财物被盗的案件。为了让咱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有一个保障，郑书记为此呢也动起了脑筋，于是就在罗家坟村的北面开辟了一个村民停车场。 北边弄个停车场，他说是北京市第一个第一例。没有停车场，咱们所以晚上街道一个车都没有，全部停在停车场所以咱们规范停车场以后，咱们跟上边伸手要点钱。第一我得安探头，第二安探头安灯，第二还管理人员，我得看着。因为你这车你人家让人家那你得有一个保障啊。 北边有停车场，南边有一大片荷花池，每到了夏天，荷花竞相开放，真的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 这边全是荷花， 那这是老百姓遛弯的地儿呗？ 对，遛弯的这里成了，两座。 哎，那这弄成那个荷花之前，这是什么呀？ 这臭水沟啊，那臭水啊。 哦，臭水啊。 后来整个的全都给弄了。 这个荷花塘是什么时候弄的？那 这是2005年，2005年我这儿有图，这边全是臭水沟。全是臭水沟，现在地下埋地下管子以后呢，咱们上边绿化。停了遛弯儿似的，给它修成道。对，夏天过遛弯儿我特别好，他栏杆整个从那个牌子到这牌子，整个弄一个亮点。 郑书记对记者说，就是要把罗家坟村变成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村庄。 这我们有点钱，我们花在老百姓的这个村庄里头美化这块啊，我们主要就是什么呀？世外桃源似的，包括咱们所有镇里的领导啊，还有各村遛弯的到咱们村来，都比较羡慕这小村。 新的一年已经到了，在2018年当中，罗家坟村又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所以过年我准备把村里的粉刷、街道，还有街面，今年没改变，打的井、街道破坏了，过年什么井啊、下水啊、路面啊，重新铺整、重新弄。18年五一必得交工了，我现在已经立项了，立项已经报上去了，而且环境整治、美丽乡村这块呢。我在准备在这条街上做一道长廊挂灯。 你说就是最主要那个街道南北向的那个？ 现在南北向的这块，南北向做美丽乡村的这边绿化，完了村里的绿化，村里的整个粉刷，前面做点宣传栏，做点宣传画，遛弯这个荷花池啊，再改进一下，改进一下北岸，再改进一下南岸，再改进一下整个路边，整个全起了墙了，墙了重新铺油，完了你村庄整个的粉刷。粉刷一个公开栏跟那个显示屏，那个 LED 路屏准备搁这边啊，准备就那宣传的栏啊，整个把东边这条街绿化，整个花草乱七八糟，所以是全都做，我做的方案了。 朋友们，编辑主持李雷，感谢您关注本期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再会。